就出来嘅。咁啊，请大家留意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吓，唔系黄色，系红色啊。啊，所以天气非常之干燥，请大家小心一啲啦。咁嗱，今日讲呢个狂热咧，我哋啊真系一定会谂到咧，每个人都有狂热嘅时间，即系喺人生里边啦。咁啊，无论系宗教嘅狂热啦，或者系对呢个时尚上面嘅狂热啦，或者对某一啲人、某啲主义嘅狂热咧，都系有。咁咧，我都系谂紧呢个问题，点解会狂热咧？系咪动物有冇其他动物冇狂热咧？而我哋喺狂热里边，一定系得到大快感啊！咁但系呢快感又系咩嘢咧？ 我即系一睇到呢个题目之后咧，第一谂啊，狂热咁狂热，我谂英文叫咩先咧？我自己谂英文应该叫 fanatics 啦，系咪？FANATICS。咁 fanatics 呢个字即系同一般嘅喜好啦、熱情咧，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嗰個深淺程度係勁啲嘅，即係嗰個affection 啦，所謂嚇，即係嗰個感情係勁啲嘅。咁所以 fanatics 呢個字後來演化出嚟就係 fan 咯。fan fans 啊， 系啊， 粉丝呢个字其实就喺 fanatics 呢个字走出嚟嘅。 系， 咁粉丝咧，其实真系一般嘅粉丝咧，就你迷一个人啦，吓或迷一个歌星啦、明星啦、足球啦、體育明星啦，咁呢啲有嘅。咁但係我覺得狂熱咧係多咗啲嘢嘅，唔單單只係一個普通嘅喜歡咁簡單。係 或者係突然間發狂咁喜歡某一種運動。我覺得狂熱有信念嘅成分。有信念咧，有時係非理性，即係唔係話必然你都係要去崇拜一件事或者係追求一件事，而係譬如你話一個。美人咁啊，你去追求佢，无论男女啦，咁即系都明白嘅，吓或者佢有啲模态，你觉得好理想性，咁你会嘅。咁但系咧，有一啲狂热咧，你系百思不得其解嘅。 系 嗱，譬如话突然间嗰段日子兴食啲乜嘢啊，或者嗰啲真系其实冇咩永恒性，亦都冇咩理想性嘅。咁但系啲人就一窝蜂去做。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咧，就係好喜歡，唔係你一個人嘅狂熱，而係大家一齊去追尋，甚至競爭。你可以認識呢個對象有幾多，投入嘅程度有幾多，或者鬥譬如你話玩呢啲遊戲嘅武器，我未玩過啦，我唔知陳澤明有冇啦。咁佢哋一講咧，話可以講成個幾鐘頭，就係我點樣贏對方。系嘛？咁你一定系有喜悦喺里边，或者有一啲利益喺里边，亦都有个身份问题噶。即系嗱，我喺呢一个专业里边咧，或者最刁钻嘅咧，系越有即系地位啊。 系， 咁啊，就系呢一个咧，同时尚当然好有关系啦。但我谂系一个集体嘅行为多啲嘅。 系啊，头先明教授提到咧，即系玩呢一啲电玩啦，我自己都冇乜嘅。不过我身边啲细路咧都有啦。喂，我听记得有单新闻咧，就系话啊，我喺网上面我储咗好耐嗰啲好难得嘅兵器，俾人偷咗。咁、那個細路仔咧，結果係自殺嘅、即係我當然不百思不得其解啦。但係回應翻今日呢個題目狂熱咧，佢嗰、愛好嘅程度咧，已經係超越咗我哋一般喺呢個群組頭先文教授一個小小嘅群組以外嘅人可以理解嘅，喺佢哋嗰個群組裏邊先可以明白嘅。咁所以咧，第一你有個排他性嘅，即係其他群組以外嘅人咧，對唔住，你唔係自己人嚟嘅，你唔會明白我哋呢一個感受嘅。第二咧就係、如果你嘗試去說服呢個群組內嘅人，喂，其實唔係好好嘅啫，嗰啲嘢嗱，只要你係持少少相反嘅意見咧，哇！大件事啦！ 哇，你排斥啊，俾你 排斥得好緊要，咁直情有對抗添啦。咁呢、這個所以亦都係一個狂熱去到一個極致嘅時候啲特點嚟嘅。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嗰種自我肯定啦，同埋邊個應該入局，邊個應該唔喺呢一度咧，嗰、那個意識好強。咁但係當然都增加咗佢哋嘅自豪感。咁、所以我哋頭先提到身份啊。或者滿足感啊，或者出類拔萃啊，其實都會有，就喺個狂熱嘅競爭裏邊。咁所以咧，呢個咧應該係一個社會嘅行為去理解係比較係強啲嘅。但係咧，所謂 fanatic 咧，頭先啊陳澤美你講咧， 佢都有一種即係非理性同埋唔可以解説嘅性質㗎。 係，我同意啊。所以頭先講到咧，即係如果你嘗試去同佢辯論咧，用邏輯去辯論啊，其實如果你譬如用歌星咁先算啦，我好中意 A 歌星，係瘋狂到不得了嘅，對呢個歌星嘅喜好。只要你少少批評佢嘅，呢個其實佢唔係生得好高嗱，呢啲好客觀標準嚟嘅，佢生得唔係好高嘅啫，咁佢就會好反感啦。因为你是将我的原教旨主义去违反了喂我的主义里面这个人是完美的在我这个狂热的定义里面。所以呢即 是有少少非理性的。 没错。 所以我哋頭先談到一啲好日常嘅 fans 嚇，行為啦、球迷啦、歌迷啦、明星迷啦，但係亦都可以去到民族主義啦。 有絕對呢個入題就真係太多例子啦。 咁宗教啦，頭先提到，咁所以呢啲嘢去到極致嘅時候咧，其實對個社會嘅影響咧係有嘅。 有對自己嘅影響更深。我可以咁講嗱，譬如我先講翻嗰個所謂粉絲呢個現象啦，有一天我揸车咧，就听到电台节目，咁啊有一个即系好非常之而家系好受欢迎，亦都系被令到好多人对之狂热嘅乐队啊， 系 男子组啦，咁里边嘅某一个主要嘅即系个团员啦吓队员啦，咁嗰个女 fans 咧，女粉丝咧，就佢讲嘢态度系令到我觉得哇好犀利，好犀利，就系佢。会好留意佢嘅偶像，即系以前出道嘅时候个体重几多啊？精神状态系点啊？佢最需要啲咩照顾啊？去到现时，譬如佢肥咗啲或者瘦咗啲，佢觉得佢应该好关心佢啲咩状态，去为佢解说好多嘢，直情好似喺佢身边生活咁啊！啊、即係好想同佢呵寒問暖啦、啊， 甚至比自己身邊嘅親戚更加關心。 係一個個人護士啊！但我哋都奇怪啲資料喺邊度嚟，因為佢咧一日睇好多份關於佢嘅報導，或者甚至可能都有佢出入嘅地方，佢都會喺度親自觀察。咁你覺得哇，佢呢一種專注？呢種熱誠呢，如果放喺任何嘅地方，無論係工作或者佢父親母親咁樣，都可能係會係好好嘅效果。咁但係呢、這個佢未必會近身嘅一個人物。 但我又咁覺得嘅，即係純粹講一個人對一啲嘢嘅迷戀啦。我唔會話係好用一個負面嘅角度去睇嘅。咁起碼有個寄託啦，係咪？只要佢呢個迷戀唔係去到我頭先講到去到一啲極端嘅環境，一陣有機會我會再講一啲譬如 cult 啊，去到一啲所謂一啲邪教啦嚇，嚴重咧。嘅情況之後，甚至會變成一個恐怖主義添嘅。 冇錯。 咁我唔講嗰啲住啦。如果一個普通嘅喜好甚至係迷戀咧，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咁只要佢唔傷害到自己啦，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啦，唔會對社會有一個大嘅負面影響咧，我覺得冇乜問題嘅。 冇錯。其實咧有一啲咧，你都可以話有啲人對於家庭都好狂熱嘅。咁你嗰啲你覺得係好理所當然，因為我哋往往都用理所當然咧去形容我哋呢個作為狂熱嘅態度。但係一有一啲狂熱咧，佢唔會last好耐，即係唔會話維持好耐，係一段時間一段時間。可能喺我哋成長階段咧，我哋都數咗十幾樣嘢咧，我哋曾經狂熱對象，跟住咧棄之如曬，又唔知點解嘅，係嘛？ 最簡單一個例子，我自己就集郵啦。即係我諗好多小朋友都有經過集郵呢個階段嘅，即係尤其是小學啊或者初中嘅時候咧，我特別哇真係發曬神經嘅，啲手日封咧走去排隊啊，咁好係有啲而家都真係有啲金錢上嘅價值添嘅，但係大部分咧其實真係冇乜價值嘅。咁咧當時咧真係咧，譬如我集郵咧嗰啲郵票咧就要以味吸引，係仲有價值啲嘅。係啊，咁同埋嗰啲紙咧，你郵票身邊有啲紙噶嘛，唔可以。崩咗嘅，崩咗咧又係影響到佢嗰個完美性嘅，咁所以咧，淨係呢啲咁嘅細嘢咧，嗰陣時可以花一日兩日去做。 咁大家好好啦，係咪先？即係咁啊，家長唔會嘈你嘅。 佢唔會反對啦，但係都要錢買㗎，當時。係 啊，冇錯。 咁啊，爸媽就話好簡單，你自己儲錢，唔該啊，你自己用你零用錢儲好多去買就得啦。 你唔食飯你嘅事啊嘛。 冇錯啦，但係最好笑嘅，我記得去到高中冇幾耐，有一日執嘢，呢啲咩嘢嚟㗎？係。我唔捨得抌，但係咧就覺得真係冇乜意思嘅啲嘢，我送 壓住啊嘛， 我送曬俾人啊，我成係啊，我將所 有 嘅 接收啊。 有人肯要啦，咁但係即係好奇怪嗰個感受，我自己當時都問自己點解。只是短短十年之前、啊、你咁鍾意咁鍾意。 十年好耐啦陳澤銘。 仲短啲係咪 係啊，即係好似呢有啲人飛人咁，我哋話啦飛咗個男朋友女朋友諸如此類。咁呢人哋對方都唔知點解嘅。咁你都話我一日之間冇感覺啦。 咁又 係。係咪好殘忍 咁又係。 係啊。 係咪女性特別犀利啲呀我唔知呢。 我冇做統計不過執迷呢樣嘢呢其實好難耐嘅。我之前講。抗議是很難耐的、 嗯 如果以一個對戀愛的看法有些人就說談戀愛呢你所謂熱戀呢 你超過三個月是一個紀錄、 嗯、 因為呢你的腦裡面的那些不知道什麼多分、啊嗯、即 多分、 啊、是會跌的即是你不可以整天維持那麼 high 那抗議都是只不過呢有時連自己都不明白突然間冇感覺嚇，咁、 嗯、 係、 嗯、 有出現，但有冇狂熱一世咧？咁我諗係 seasonal。 嗯， 嗱，譬如話我哋睇到啲宗教嘅所謂狂熱咧，喺儀式上啊，或者每逢有佈道會啊， 嗯嗯、 或者係嗰啲叫靈恩派嗰啲咧，咁咧佢哋就會作動噶啦，即係每逢有集體活動，佢就會作動，表現得好狂熱嚇。咁咁呢個都叫做有一個。收協的時間 有個周期性啦， 係啦，有一個周期性。咁但係咧，陳澤銘，你頭先用 fanatic 呢個字啦，亦都我喺內地咧就聽到咧，譬如話對某啲思潮嘅狂熱咧，佢哋如果翻譯咧，佢就唔係用 fanaticism， 係 佢係用 crazy 啊 ，OK crazy 咁樣嚇、嗯， 可能更加貼切喎，真係 冇錯，依家係不能受控嘅一個情況啦。但係咧，我覺得好奇怪。如果我係偶像，咁我都好明。但譬如話，曾經好我有身邊有人好中意中心名菜咁樣，咁、當然隨住佢年紀大，咁呢個狂熱咧又去消退，真係好實，好現實嘅。我覺得啲粉絲係好現實。 即係你而家睇翻中心名菜個樣子，你就知點解。 我唔知道，我唔睇，但係我覺得好殘忍嘅就喺網上咧，佢會成日將以前嘅美女，即係經典嘅美女咧，然之後相你睇佢而家點，譬如 Matt Ryan，你睇而家佢而家點，我覺得係好。好不應該的做法，因為每個人都會老， 係 嘛？即係咁，呢個係一個自然的過程。咁、但係你喜歡佢嘅時候，你問一下當時你咁狂熱，佢係咩原因咯、 嗯？我諗原因啊，真係好緊要啊，明教授。因為如果你真係一啲好表面嘅，你係中意佢個樣啦。佢個外形啦，咁嗰啲嘢係唔 long lasting， 即係唔會係好長久嘅。咁變咗之後，咁你仲中唔中意嗰個人咧？嗰個人仲係咪你以前中意嘅咧？咁如果你係咁膚淺嘅話咧，咁所以嗰個周期性就更加大啦。 冇錯， 咁所以你要發掘㗎。其實真係 fans 都要發掘你中意佢嘅原因係咩咯？ 係啊，即係所以調翻轉你要發掘咧，好多人都唔想成為人哋狂熱嘅對象。 嗯， 因為咧根本承受唔起。如果你當我係一個殼。因為我梳過咁嘅髮型，咁我一諗即刻諗到例子，譬如近藤真燕啊，或者郭富城喺八九十年代，佢有一個黑白嘅髮型啊， 孖孖馳頭， 係啊，冇錯， 我都好似有梳過， 而家冇咗，而家冇咗， 我都有梳過嘅， 梳得起咪叻咯，叻喎你嚇，係啊，咁但係後來如果佢剪曬頭髮，咁你就會即刻哇好冷卻啊， 嗯 嚇。咁或者甚至好似俾佢出賣咗咁、 嗯嗯， 但係其實你咪當對方只係一個殼咧， 冇錯， 係咪啊？ 冇錯。 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未必承擔起人哋嘅期望或者佢狂熱嘅對象， 嗯、 但係狂熱咧，佢一度係有，我都想問下陳澤銘點理解？佢、好似咧一輪一輪一定會出現，無論對於嗰個社會嘅群體嚟講，或者對於嗰個人嚟講。抗議是有意義的意義感的、 我同意，所以頭先阿文教授提到話，即係最近有一個男子組合，就好多人去迷啦。咁其實我自己係有少少開心嘅、因為香港人其實過去幾年咧唔係幾開心嘅，大家都知道啦、突然間咧就年青人也好，中年人也好，甚至老年人都好咧，突然間有一對本地嘅男子組合，大家一起同一個意向去喜歡他， 不同年紀都喜歡， 其實有團結的作用， 有 令到整個社會都好像終於可以忘卻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情、 大家可以去迷一件事、我覺得又挺好的，有社會意義、 是本來是的，我完全同意你的，甚至我會覺得呢可能社會會製造這件事、就是走了娛樂、體育、這些呢來到去化解一些、大家在這個社運之後的那種情緒。咁如果刻意去做咧，譬如你話體育，唔係個個都得， 就去運動就得、嗯。但係你話即係去到呢個偶像級嘅體育咧，唔係話好多人都好 fit 到嘅咁、 嗯 啊、但係我哋只能夠欣賞，係嘛嚇？咁誒、啊、造星咁樣樣，咁我哋都好狂熱走去造星，自己唔能夠俾人造星咧，都去走去造星啦。咁、 嗯、 誒、我都同意咧，呢樣嘢係可以好 distractive 啊、 嗯， 即係話分散你嘅注意力。呢樣嘢唔係第一次出現啦，我好記得1967年呢、這個暴動之後咧，咁即刻咧你都睇到英國政府咧，佢要粉飾太平，兼咧就係、是、做好多香港周啊、 嗯、 時裝節，造就咗香港時裝嚇，仲、 嗯、 有青年舞會啊，嗰、 嗯、 陣時係人都跳啊嚇、啊，即係好多嘅幾樣嘢係令到佢成功嘅、 嗯， 就係話大家做成衣，即係買布去做一啲好 chic 嘅衫。咁因為你跳舞都唔可以亂盡盡，咁咧就嗰個時尚咧、時髦咧、 嗯， 香港曾經非常風騷，就係、是、喺後九係後六七嘅年代嚇，咁、啊、就去到差唔多都去70年代後期。 就一個唔係一個特定去設計出嚟嘅，但係令到成個香港時裝業就起飛就喺嗰段時間啦。 係啊，不過我覺得係特別設計出嚟嘅。 係嘛？ 係嗰陣時無論工展會、香港周咧，咁、嗯、當然就係嗰啲貿易嘅組織啦，咁亦都有社會嘅政府嘅支持啦，咁、 嗯嗯、 就 channel 咗咧我哋一啲情緒不安咧、嗯、去咗嗰度。咁、嗯、我覺得而家亦都係出現咗。 嗯，我另外一個例子咧，就頭先講到一個政府啦，或者當權者咧，希望將一啲社會嘅矛頭咧，就稍為移向另外一啲方面咧，就體育啦。我好記得，即係我自己標準足球迷嚟嘅。巴西大家知道巴西足球王國啦，每一次世界盃嘅成績咧，巴西國家隊足球國家隊嘅成績咧係。一定影響到下一次呢一個總統選舉嘅結果嘅，咁、民意咧係會飆升嘅，即係如果你攞到世界盃冠軍，嗱喺巴西嚟講咧，除咗冠軍之外咧，都係叫做失敗噶啦，攞亞軍都係失敗噶啦，咁、你一定要攞到冠軍之後咧，下一任或者當任嘅總統嘅選舉咧嘅成功率係高嘅，我睇過一份咁嘅一個統計，咁、呢個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嗰樣嘢係咁成個國家眾志成城嘅一個目標，如果能夠。这个政府能够顺利令到这个国家达成这个众人的目标的话对你的民望一定有提升的。 是啊但是有危险的因为没有保证的嘛。即係你知道有時睇足球，你都知啊！哇，真係點解有啲神乎其技嘅事情喺個球場度出現？咁咧即係不斷重複影嘅時候，你覺得點爭一個 cm 或者係點樣就失去咗？咁咧我有時有啲驚啊，即係緊張。緊張就係點咧？兩個國家爭得咁緊要，哇！呢度有十幾億人喺度睇住，嗰度有幾億，咁咧就無論邊個贏邊個輸咧。都是有很多人失落， 起碼有一半人不開心啦。係 啊，唔開心到一個程度，真係燒車啊嘛！可以 係咁，所以頭先講足球例子，即係喺南美就係巴西同阿根廷啦，死敵啦。咁如果邊一個喺世界盃決賽輸咗，或者啲南美國家杯啦，佢哋重要最重要嘅國家比賽輸咗嘅話，另外一個國民係非常之唔開心啦。 當然 又係翻去今日個題目啦，因為兩邊嗰個狂熱程度去到咁緊要嘅時候咧，一定會有一班人係唔開心嘅。 係啊， 嗱而呢一个足球运动或者体育运动总的来说都 系 有好大嘅不确定性噶嘛， 系啊， 波是圆的， 系啊系啊， 咁唔好话足球啊，网球、其他篮球，我哋喺奥运史上面睇到好多好多嘅例子咧，都系好差之毫厘嘅，少少就决定咗成场比赛嘅胜负。咁所以如果一个当权者咧。只是希望將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在一些體育運動的話其實很危險基本上是倒一鋪的 是啊還有、即當然那種危險性都包括如果有兩國的球迷在同一個場裡面打架我記得呢就前一排出現一件事就是這個威廉王子帶自己的仔女呢就走去看運動那就是輸了的那就說小佐治王子就哭了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 即係教育嘅過程，你可以話嚇贏同埋輸點去接受？ 冇錯，冇錯。 唔係一定會發生， 冇錯。 但係狂熱分子就係佢唔能夠接受到又有彎轉啊嘛。 冇錯，頭先講過啦，任何嘢同佢個原教旨為相違背咧都唔得嘅。我喜歡的球隊一定是永恆，都係勝利嘅，輸一場都唔得。 冇錯冇錯嚇，咁呢個當然如果有狂熱性嘅對壘咧，就會出現咗呢一個情形啦，即係有個衝突矛盾啦。咁一陣間咧，其實我哋都係要講下咧，譬如我哋啱啱我聽到新聞咧，就係、是、教宗啦嚇，係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喺希臘 係， 咁希臘咧就有一個我諗都係原教旨嘅 東正教 嘅啦，咁就話佢異端， 冇錯， 正啊。咁嗱，呢個咧就已經好多年噶啦，都唔會有改變嘅。咁呢個狂熱嘅所謂純粹性啦，對嗰樣嘢嘅純粹性，喺咩情況之下，就算嗰個對象個內容性質改變咗咧，你個狂熱都係不變嘅咧。呢個咧係好有趣，喺宗教咧真係拉好耐， 冇錯， 即係佢係要一個同樣嘅模態嘅嚇。咁但係喺偶像咧就會有變嘅， 冇錯， 係嘛？ 咁啊，如果翻嚟一陣講宗教都好多時間要去分析一下，有 時間 教授喺度，我哋嚇， 同埋有好多例子。 好啊。 咁我哋一間聽完新聞報告之後咧，再翻嚟今日禮拜日嘅廣東廣西嘅話題啊，叫狂熱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马龙、苏炳添等六名国家队奥运代表团成员早上到理工大学出席交流会。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致辞时话：今年是理大成立85周年，香港亦重回正轨。在这个重要时刻，迎来代表团同师生交流是机会难得，意义重大。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林大辉又话：理大邀请国家队精英运动员同金牌运动员考虑于退役后到理大读书，相信他同校长滕锦光会全力支持所有费用。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体育发展，确保精英运动员薪火相传，希望学校加强相关工作，让同学更多参与体育运动和比赛。特区政府和中联办昨日合办国家宪法日网上座谈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没有宪法的授权就没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亦没有香港特区的成立，正确认识和了解宪法更有利于全面准确认识香港的宪制秩序和一国两制的原则。陈茂波说，从宪法的角度看，拥护特区的宪制秩序就必须尊重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则特区就无从存在。他指出，从订立香港国安法到完善选举制度，都是根据宪法规定进行，在关键时刻让香港局势迅速由乱转治，并开启由治及兴的新里程。憲法和基本法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回應有批評指他建議市民購買公共年金只為高收入人士著想，他在新一篇網誌說，在2015年至16年間提交給政府有關倡議成立公共年金的文件，重点都是如何协助低收入至中收入人士退休生活。 完全没有提及高收入人士。而香港年金公司在2018年推出年金计划时，入门是50,000元，上限100,000，目标群组明显是低收入的退休人士，之后再将上限提升至300,000。罗志光又说，截至今年9月底共有4065人领取长者生活津贴，同时有购买公共年金，当中两成几人是单身人士，超过四成是夫妇个案，过半数人的年金本金是300,000以下，两成人的本金是100,000或以下。天水围医院急症室三月试行由医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检查病人的胸肺 X 光片，以减少出错和提升检查质素。有关技术已经推展至全港公立医院急症室。新界西医院联网急症科医顾问医生雷俊达说，如果人工智能发现 X 光片出现阴影，就会发出红灯警示，提醒医生要跟进。他指出，医生仍然会肉眼再复检，形容人工智能的作用是多对眼，提升病人安全。他提到分析过天水围医院的数据，人工智能筛查到大约19%需要跟进的 X 光片，经医生复检之后发现有3%的 X 光片有阴影，认为人工智能有效减少漏诊。医管局说，对比以往做法，现时重症病人获得诊断的时间能够快两倍。他说局方正研究将人工智能扩展到辨别髋关节 X 光片，期望明年四月试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的声音。 司机大佬，加油路路啊！ 四哥，咁啊，直播室就阿马丁星，可以听众打电话嚟香港电台广东广西。 唔该。 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悠远旋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在古代咧，无论由中东啊，到欧洲啊，或者中国啊，都有呢种速食嘅文化。 古罗马时候咧，都有种喺即系街边度卖一啲橄榄油啊、面包啊，即系好快你就填饱个肚，饱肚感好强。 即系广东嘅叉烧饭。 快餐咧，其实系我可以快快手解决咗个饥饿嘅问题。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3首歌啊，其实系6首歌嘅圆满句号。 重新系列嘅最后一部曲。除咗故事、歌词同埋音乐设计同之前嘅作品有联系之外，巨龙监制靠叔叔咧都将物语系列入面一啲嘅元素静静鸡放咗落 outro 嗰度，首尾呼应。 从头命海那冰冻，漆黑跟光明互动。 作曲 Super Moment， 填词小黑，编曲黄双俊 ，Super Moment， 监制黄双俊。上翻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阿卓刘颖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了，講回我們狂熱。狂熱呢，我想、首先解釋怎樣叫狂熱呢，最這個中性的解釋就是不正常的激動、 嗯、 不正常的激動、 嗯、 那如果再有少少色彩的解釋呢，就是非理性的激动、 嗯、 甚至是病态的激动。咁刚才都已经讲了很多狂热啦、啊、这个音乐啊、追星啊、这个宗教啊等等。我都是想讲政治狂热。 好。 对人类的社会危害是最大的。 嗯。 个人崇拜啦。 是。 咁、啊、我哋在大陆生活这么多年，都見過兩次大的或者講是空前絕後的狂熱。文化革命不用講了，我們講了很多次了、嗯嗯啊、即是顛倒無與倫比的、嗯、他即是表現的形式即是個人崇拜咯。再前一點呢，大躍進、啊、這個大煉鋼鐵、啊 嗯、 那些狂熱又是即是不可理解的、嗯、即是如果 是正常的人，那我那時小啊，才小學四年級，即是覺得很好玩咯，大煉鋼鐵、 哦。但我想問回呢，就是呢、嗯、因為我們都是聽啊，譬如你說 大躍進啊、對鋼鐵啊等等，那其實好像很有理由的、哦。即是说、啊、你是要炼钢，你是要生产、啊、这个国家的需要，那大家、啊、就算你连家有什么东西任何金属的东西都拿出来之类的、嗯 啊、理由呢这件事呢、嗯、是分这个、理性和不理性的。 是、 啊、比如说文建华最喜欢讲一个话题呢，是恋爱。 是过去了过去了。 即是恋爱，我亦讲过一个笑话，即是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咧，佢系即系好中意一个女仔。 嗯。 咁我哋觉得佢冇乜希望嘅。 系。 啊，因为佢 冇乜希望。 佢已经失望咗好多次噶啦。吓、啊。咁我哋问佢，即系呢排你又发动攻势咁猛烈，你自己谂有几多成数咧？咁、啊、吓、嗯，即系希望咁样能够缓解佢嗰啲困扰啊。佢啲狂热啊。咁、 嗯。 点知佢话有五十，有50%嘅呢个 咩支持佢？同埋点计？ 点计咧？佢计得好客观嘅喎、 哦。 文建华，你冇法子反驳佢嘅。 哦， 因为即系恋爱追求系两个人嘅事啊嘛。 嗯。 佢话我呢度50%已经有咗啦，就争佢嗰50%。即係文傑話，你頭先講嗰個 point 咧，就話到底佢有理由嘅喎、哦，鋼鐵嗰啲、 嗯嗯嗯、 就係一個要大煉鋼鐵嘅念頭啊，係嗰度有50%，係佢嘅想法， 嗯， 但係現實係另外50%，係一啲都冇嘅， 嗯， 你要咁樣理解， 嗯。 即是炼钢很简单， 它是一個數字的問題。 嗯、 你想翻一翻，即係535萬噸是1957年的這個中國的鋼產量535。佢翻一翻，即係毛澤東一句翻一翻咁，即係咁樣一個領袖有呢啲咁嘅宏偉嘅四個現代化或者中國夢，就唔係壞事嚟嘅。但係你個手段有冇先？咁煉鋼好簡單，第一要有原料，即係你要有礦石，要有廢鐵，你又冇，即係點解以前冇咁多？點解一年之後你要達到咁多？咁你何來咧？呢樣第一，第二要焦炭，焦炭一下又要多一倍，你有冇可能先？咁第三咧，電力，第四咧，運輸，你原材料點嚟？嚟咗以後點去？點去市場？即係人力嗰啲啊，不計在內嘅啦，因為毛澤東就話，即係呢個世界上，只要有你嘅人，有黨嘅領導，乜嘢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嚟。咁當時大家係接受嘅，話有乜嘢做唔到啊？即係我哋小米加步槍都可以打敗呢個飛機加大炮，係嘛？我一個國家可以打敗聯合國軍，冇話做唔到嘅喎。咁所以我話呢啲狂熱佢係咁樣嚟嘅，係唔使顧及實際嘅可能性嘅，只係我諗我想我要追呢個女仔，我就已經50%噶啦，即係佢嗰度只要即係爭取到1%，我已經51%啦，已經 天平已經 得噶咯喎，已經唔係得噶啦，投票啊，係嘛？即係呢種想法咧。我哋睇係狂熱嘅想法，但係喺毛澤東嚟講咧，係一貫性嘅。我哋舉呢兩個例子，一個文革，一個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千斤稻萬斤糧，呢啲係不可思議嘅啫。而家翻轉頭睇，但係當時係全民狂熱，你哋係冇呢個感受。即係我咧就係模模糊糊，因為小學四年級啫嘛。但係佢即係個口號叫出嚟咧，叫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佢係大家接受嘅。如果你唔接受，喂，你隔離嗰個院都話咁某產千斤啦，點解你達唔到咧？一樣噶嘛。但係後面文化革命嗰陣時咧，有一個笑話就好好笑就話。喂，大寨，毛主席话全国学大寨，农业学大寨啊嘛，工业学大兴啊嘛，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啊嘛。咁大寨个红旗竖咗十几年，点解你隔篱嗰个大队唔得咧？同样系穷山恶水，同样系山西夕阳县人。点解你得人哋唔得咧？就因为你嗰个假噶嘛，人哋学唔到噶嘛。后屘人哋揭发出嚟话。是啊，他为什么即是那个地方没有水都可以种到水稻呢？喂，实在没有水的时候，解放军可以拿直升机运水给他嘛。他可不可以运给我呢？可不可以运给全国呢？所以这些就是你是假的，我是学不到嘛。但毛泽东就很喜欢竖一个标签假的，然后大家都学雷锋，咁啊。即係全國就好曬啦咁。 雷鋒都好似係假， 唔係好似我哋講過好多次啦， 真 係 假， 講過好多次啦。咁而家就牙煙咯，你就再講咧，可能觸犯呢個 咪就係咯 烈士法， 所以我就保留咯， 係嘛？好啦，講翻個根源喺邊度？即係兩次大狂熱癲曬嘅，實在唔能夠做嘅。都要強迫做，就造成呢個國民經濟當時講係崩潰邊緣，其實係崩潰嘅啦。其實係崩潰嘅啦。咁、那個根源喺邊度咧？因為文革同大家將我哋講過多次啦，就可以唔講。我今次就講個根源。根源喺1953年一次政治嘅狂熱。呢、這個事發咧係喺。中央人民政府 委員會嗰陣時叫委員會嘅喎， 嗯， 好共和嘅喎，好民主嘅喎， 嗯，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嘅擴大會議上邊嘅一次政治狂熱， 嗯， 就係梁秀銘， 嗯， 向呢個國家、向黨、向毛澤東主席提出一個叫做泛顏直諫，泛顏直諫，即係直頭直斥其非， 嗯， 你咁樣係唔啱嘅，咁毛澤東當然龍顏大怒啦，佢龍顏大怒嘅根源咧係老羞成怒， 嗯， 因為你係挖咗佢嘅祖墳啦，已經係梁秀銘直情話，而家農民嘅呢個生活咧係九地之下， 嗯， 咁毛澤東靠乜嘢起家嘅咧？一個靠農民運動，大家都知嘅啦，湖南農民運動嗰啲考察報告啊等等，一個係靠農民戰爭。奪取了全國政權，這個是他的最大的驕傲，也是中共的最大的驕傲， 嗯， 啊，即是以弱勝強，這樣我都做出來人間奇蹟，你現在說我過河抽橋對不起農民當然不行啦， 嗯， 啊，那這裡就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法治還是人治， 嗯， 即如果是法治呢，現在開的是最高級的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即是決定國政的、決定國計民生的大計的， 嗯， 那梁秀銘作為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當時是國會議員這樣的身份，是政策都是他定的，和憲法都是他定的， 嗯， 他就問我，現在是據這個調查研究得出嚟嘅結論，發表我嘅講法，想 論證以證啦， 想糾正你嗰個唔正確嘅，嗯，其實大躍進喺呢度嚟嘅，就叫做優先發展重工業， 嗯， 即係首先農業、工業、工業為主，工業、輕工業、重工業，即係民生同國計，由國計為主，即係優先發展重工業，呢，這個係蘇聯能夠快速。即係超英趕美，佢， 嗯， 覺得嚇咁，那個經驗中國要學， 嗯， 結果學起上嚟咧就係，是，叫做剝奪農民、剝奪農村，即係你冇原始積累啊嘛！大家都知道中國係一窮二白噶嘛，咁， 嗯嗯， 你想快速超英趕美，錢喺邊度嚟咧？物質喺邊度嚟咧？最簡單一條就係要呢個將農村嘅嘢低價攞出嚟。供應城市，供應工廠，咁工廠先上得到去， 嗯。 要知道1953年中國係一個農業國， 嗯， 中國90%以上嘅人係農業人口同農村人口。咁你即係壓榨農業，壓榨呢個農村，嚟到工業，梁秀銘覺得唔公道，亦都唔合法， 嗯， 但係係佢係咁做啦，咁。所以毛澤東呢首先就話你講嘅係錯嘅，仲要扣帽子，你係反動嘅， 嗯， 反動嘅，反社會主義總路線，反黨，你要批判你，即係直頭喺咁高級會議上咁號召，哦，咁當時就掀起狂熱啦，就台下就即係都唔係開會搶咪，而係喺台下係 起哄，嗯， 冇錯啦，一哄而起， 嗯。 咁即係個會根本冇法子開落去， 嗯， 所以梁秀銘先至有嗰句名言，佢話：主席，我考驗一下你有冇呢個雅量，有呢個雅量就俾我解釋清楚，嗯，我唔係反黨，唔係反社會主義，亦都唔係反你毛澤東， 嗯， 我只不過係反呢個唔合理唔合法嘅呢個政策， 嗯， 你俾我講清楚得唔得啊？如果你冇呢個雅量咧，我就好遺憾。其實已經係直斥其非噶啦， 嗯， 即係喂大佬，而家開緊會嘅喎，嗯，你做乜唔俾我講嘢咧？ 係啊， 做乜唔俾你講嘢咧？但係毛澤東有一個非常好嘅解釋， 嗯， 即係又係解釋俾文建華呢啲唔識毛澤東思想嘅人。 係 啊，你點解唔俾你講嘢咧？因為你係反動派，我哋呢個民主咧，只係俾人民嘅啫， 嗯， 係唔俾你嘅。咁， 嗯， 梁秀銘話： 你聽講你共產黨話要開展批評同自我批評嘅喎、 哦， 咁而家我做緊呢樣嘢啊。咁、 嗯、 毛澤東話其實已經係等於細路仔鬥口啦，已經係。毛澤東話係啊，講批評自我批評啊，但係嗰啲係俾人民嘅啫，你都唔係人民， 嗯、 你係反動派。 嗯、啊， 我哋呢樣嘢係唔俾反動派嘅。 嗯嗯 咁即係最關鍵嗰個問題就出嚟啦，就是、梁秀銘係唔係反動派？你一個人話係就係噶啦，咁咪人治咯。 嗯， 所以其實1953年已經係有咁尖鋭嘅矛盾啦，即係中國到底走人治嘅呢個道路定係法治嘅道路？即使個法係你立嘅。 嗯， 即使你隨時可以搬龍門，隨時可以釋法，但都是法啦。 嗯， 咁你而家冇話唔准批評同自我批評啊嘛？哦，原來我是反動派，我就冇呢個權啦、 嗯， 我只能夠受批判。 嗯， 係嘛？即係 成日都有新嘢出啊、嗯，新嘅主張去話俾你聽點樣 做。總之係你天真啊嘛，文傑話唔係， 我 真係 好天真 啊嘛， 我真係好天真，而家、 啊、 都係一樣。 你最根本一條，你唔記得咗法係我立噶嘛？啊、你同我拗法，咁、 啊、 你係咪真係太天真咧？ 嗯，咁啊，或者佢都系逼佢表態啫， 係咪 睇清楚佢啫？嗱、 啊， 但係咧，同時間咧，你講緊1953年咧，1951年已經興起咗咧嗰啲同制嘅毛主席章，即係毛像章。咁咧呢一個章咧，聽講咧就係後來咧派咗10,000個周恩來派咗10,000個俾嗰啲新疆代表團嗰啲學生，就話開始就成為一個狂熱啦。就係、是、個個要戴毛像，咁啊，無論係你係乜嘢質地啦，銅嗰啲又比較容易啦。咁戴呢個章咧，其實有一個特別意義啦，係嘛？即係嗰個個人崇拜咧，亦都係一個狂熱，而係好有效率嘅喎。即係你可以話推動性係好強。 呢啲係學蘇聯嘅，學蘇聯即係衛國戰爭嗰陣時咧，打仗衝鋒。都要嗌口號噶嘛，咁嗰陣時就興一個口號，為了斯大林， 嗯、 啊，咁中國咪學咗啦，即係為乜嘢？為咗毛澤東， 嗯、 啊，咁即係文基華係咪將佢神化咧？啊，係咪即係利用呢啲宗教嘅形式嚟到推行呢個人治嘅政治咧？ 嗯， 事實係，即係一切呢啲比較。絕對的政黨和政策呢都跟宗教有關。 我想在這些國際政治環境之下呢，當然剛才馬老師說了內地的一些經歷，但其實也都不單止內地的、 嗯、 其實在全球的、不同的政治環境我們都見到的，就是、去、崇拜一個政治領袖，而推翻一些既定的一些法律程序， 嗯 啊、就不遵守一個法律程序了，我們去做、 嗯、 其實經常都發生的、 嗯 尤其是在、西方民主發展的歷程裏面、 嗯、 歐洲很多都還是一些封建國家、 嗯、 尤其是我們一講到這個君主制、 嗯 神權啦，因為、歐洲的、皇族呢往往就是跟這個神權是掛鈎的，其實內地都相似的，即是我是代表上天下來去管治、嗯、 皇帝都是天子嘛， 沒錯，天子來的。所以呢其實這一招啦，我這樣說 好使啊， 好使，就不單止是內地在政治環境之下全世界都有用的， 是沒錯。但是呢那些狂熱性是互相學習的、哦、譬如說、毛熱呢在法國呢都很厲害，在1968那些情況、中國人當時就帶三樣東西、表示到他們對毛澤東的狂熱，就是這個毛語錄、毛澤東選集，還有毛章、啊、這三個好像連小學生都一定要帶回學校或者周圍帶、啊、全國都會舉起個紅報紙、啊，即係呢啲形象咧，其實喺個政治宣傳上係影響咗好多其他國家。 佢唔用呢啲方法咧，佢唔能夠達到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奪取翻呢個黨權同埋政權。 嗯 啊、因為劉少奇國家主席啊嘛， 佢如果西方講，佢就係國家元首嚟噶啦。雖然你中共大家都知道毛是第一嘅， 憲法裏面寫明添嘅。 但係人哋唔係啊嘛，人哋你國家主席咁仲唔係元首係嘛？唔通你即係好似呢個伊朗咁樣，佢個宗教領袖先係總統都唔係，佢先係咁。咁冇得好講啦，即係你係神化嘅一個國家咯。咁仲有鄧小平係中共中央總書記啊嘛，即係黨權其實喺佢手裏邊，亦都係毛澤東俾佢嘅。啊，咁而家佢攞想攞翻嚟咧，走程序咯。但係走程序佢實攞唔翻，你去邊度投票你都唔得嘅。咁佢用非常手段，用以下至上嘅一種革命嘅狂熱，先至可以打到一切。佢開始唔理啦，就全部推冧曬，全盤推翻，重新再做。所謂呢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嘛。佢啲哲學係咁樣啊嘛，其實好奇怪嘅，即係唔理咁多，即係只要破咗。立就喺度啦，呢個係好多國家嘅政治嘅一種錯覺，就係呢個政府唔得，推到佢，就新嗰個咧一定好啲嘅，即係有一種想像咯。好多都係咁啊，好多人離婚都係，哎呀呢個嘈交實在唔掂噶啦，咁啊離婚啦，再揾一個再嘈。为什么呢？因为嘈的基因在他那里。 是啊。这个你很有智慧。 那一阵我们听完新闻广播继续讲狂热，狂热真的很多，有经济狂热，有宗教狂热，民族狂热，政治狂热，文化狂热，体育狂热，音乐狂热，什么都可以狂热的。但是狂热有一个特色，怎样才能够成灾呢？一定要多人。 啊、 即是一个人的狂热呢、大家看电脑。 很短暂。 好，一陣翻嚟。 主义灾难报告指出，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报告批评美国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又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臂管辖。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包括孟晚舟案。报告又说，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以来，美国不断对华采取打压压制措施，将94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数据，截至今年10月19日，美国制裁包含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实体和个人数量达到391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龙翔道有紧急维修，现在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快线是封闭的。而联合道去太子道西方向，介乎东头村道和东宝亭道之间，现在都是全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就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高埗村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青山上路中山台去荃湾，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二零二一，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喺12月19日举行。 科技创新界系今届立法会新增嘅界别，对于近年冒起嘅创新业界，好似金融科技、生物科技等等，候选人希望提供点样嘅支援呢？12月6日星期一下午5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还有长期吃药，只要没有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疫情反复，通胀阴霾，美联储收水，2022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病毒系继续困扰经济活动，2021年嗰个增长系比较快，即系高基数嘅影响，即系货币政策宽松嘅力度亦都系冇前一两年咁犀利。咁2022年嗰个经济增长咧都会系慢翻啲。 一桶金12月11日下昼举办2022投资研讨会，请嚟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薛俊升为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我哋而家讲紧呢个话题咧，系狂热。喺直播室咧有文建华教授、陈泽铭先生同小弟马丁成。咁头先我哋讲个电话1872311，同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嘅。头先两位喺度讲紧一啲比较即系新闻性啊，或者系比较具体啲嘅狂热话题咯。 系啊，冇错。咁啊，其实咧，我反而咧就本来就唔系谂住具体嘅，因为我就会觉得，因为狂热一定有佢嘅社会理由，同埋佢个有佢嘅本质。佢甚至系倾向到，譬如你我哋可以问赌博系咪有狂热咧？所有嘅所谓执迷啊，或者我哋叫 addict。就是那些叫沉迷呢，都是有它一定的心理原因的。啊，我們甚至在那裡動不到，我們叫 fixation， 在裡面不容易解出來，一解呢除非就是一個幻想的破滅。即譬如我們1976年我記得新人幫倒台的時候呢，我剛在大學校園，全個校園是靜了，要一個禮拜後先慢慢恢復翻一啲活動。 咁呢啲係咪 大家唔知點樣去處理？有一部分係， 啊， 有一部分係佢嘅對家，即係嗰陣時大字報係咁鬧。我哋有國粹派，有唔係國粹派嘅同學嚇，咁好健康嘅，我覺得嗰陣時，而且大字報唔會俾人拆嚇，咁啊大家唔同嘅意見啦嚇。咁，但係就係大家唔知點對應。所以咧，狂熱嘅危險性咧，就係我哋將所有嘅理想性嘅東西，或者我哋嘅期盼咧，擺咗喺一啲活動或者人物嘅身上，而佢承載唔到，或者泡沫啦。嗱，譬如我哋唔好講咁遠話政治，呢一個網啊，記唔記得嗰陣時啊？90年代啊，嗰啲所謂網嘅泡沫咧，好多人投資 科網泡沫嘅 科網嘅泡沫咧。 係啦，咁嗰時都係好狂熱嘅，個個以為一嗨親咧，話已經係年薪10,000,000咁樣樣，咁啊，但係好快，極速一年都唔夠。 我記得當時咧，即係有啲科網公司咧，你話你啱啱提開，大約2000年第一波嘅呢一個科網狂熱啦。咁當時咧就唔需要出糧嘅，就係我間上市公司嚟噶嘛。哇！而家個 P/E 已經係無限噶啦，因為根本未有利潤嘅間公司，但係咧好有前景嘅。咁我唔出糧俾你啦， 俾股你咯， 俾股你。最記得一個例子，我唔開名邊間公司啦。蘇地亞嬸收到一股係過千萬嘅。 嗯， 那個是茶水價， 是數字來的， 是數字，如果當時如果他賣到就可以 了，他賣誰買才行 的有的，當時在那很短短的幾個月之間，很瘋狂很狂熱的幾個月的時候，真的有買賣雙方的，但是就很短了，就爆破了，這個 最狂熱呢，我想香港人的切身體會就是買樓了，買樓的時候有些廣告直頭就說有身份證就可以了，唔使首期噶，零首期啊！咁所以一個人咧可以理論上擁有好多物業嘅。嗰陣時最著名嘅一個就係八兩金啊嘛，八兩金有六沓樓啊嘛，即係其實佢爆煲嗰陣時，我唔知佢點啦啊！呢但係當時狂熱，大家就即係認為啊，一定得嘅。 嗯， 因為大家仲記得嗰陣時候，鐵路嗰啲廣告啊，全部都係樓盤廣告。而家你真係揾一個都艱難。嗰陣時候一個地產商可以一個禮拜推出一棟樓嘅，有一個地盤啊。咁嗰種狂熱咧，好似冇人能夠躲避呢個狂熱嘅衝擊同埋誘惑。啲錢咁容易賺嘅啊！即係等於嗰陣時仲有叫咩貸款狂熱，應該係90年代初嘅大陸啊講緊。佢係任何一個銀行、任何一個分行、任何一個信用社，都接納呢個存款，都話俾你知有30厘。咁乜嘢行業賺錢可以一年揾到30%嘅利潤，仲可以派息？其實事實係冇可能嘅， 呢個其實就係所謂層壓式推銷，都係呢一招 啊。個案可能就有一個半個 嚇，幾時爆煲啊？佢唔爆煲之前係好犀利， 梗係得啦。 不過阿馬生講開呢一個樓宇狂熱啦，講開個人經歷俾你大家聽下，就係應該都係回歸之前啊，即係97之前又係嗰輪炒得好犀利嘅。咁啊，我有做樓宇買賣嘅律師啦，當時咁啊，由簽約 喂人哋點爆煲，你都好好賺喎。 呢个有少少搞错，马老师，我哋咧就收费真系好少嘅，就成个物业嘅交易里边咧，律师嗰份系最少嘅。 即系俾个机会你解释， 系俾我解释下，真系嘅。而家买楼咧，律师费大家都知道咧，几千蚊就已经系咁多啊。嗰个经纪系收得多过我哋。嗱，不过讲翻头先嗰个例子咧，咁啊签咗个合同啦，到你成交咧，大约系3个月啦、4个月啦左右嘅。OK， 真系签合同到买卖。當時有啲嘢叫摩貨，大家仲記唔記得啊？ 聽唔聽 ？Confirm 摩其實就係話咧，我喺真係成交之前咧，就將我嗰個業權咧已經賣咗俾第二個啦。 唔使3個月啦，1個月都得啦。 我最犀利嗰次由成交到簽合同到成交3個月咧。轉咗6手， 哇！ 摸咗6次， 係 咯。咁嗰個 你咪好賺啊！ 咁即係好啊！你唔好話啦，已經解釋咗啦。 解釋咗， 唔係我賺咯。嗰錢係嗰個樓價本來啦，我已經唔記得幾多啦。譬如600萬咧，最後摸到最尾嗰一個咧係過千萬嘅。咁喺幾個月間，即係經濟上成班人冇做過任何嘢喎，純粹係簽咗啲紙。跟住你就 double 咗你個樓價啦。咁呢個你問我係咪狂熱呢？呢個絕對係狂熱嚟嘅。但係我說服唔到人嘅，因為咦真係賺過，差唔多實賺咁滯喎。咁呢個係正如頭先講啦，狂熱有個特性咧，就係好排他性。 羣體啊，一定係羣體。 羣體同埋排他性，你唔好說服我啊，你錯噶，我先啱噶。 所以 因為我賺緊啊嘛， 係啦，冇錯， 即係擊鼓傳花未爆波啊嘛， 所以咧，佢中間有一個所謂博彩嘅性質，即係話咧，如果好實的的咧，就唔使狂熱噶嘛，係咪？但係佢仲你一個良好嘅意願啊，無論喺政治上啊，就 會覺得佢仲會有好好嘅利益帶到過嚟嘅。咁大家一定要去吹捧，同埋支持佢嘅。咁同埋要眾志成城先做到件事，咁先做到抗疫嘅嘛。即係無論係一種主張、一種理念、一種睇法，或者係一種可能性啦。咁咁唯一咧，我係覺得難理解咧。另外一種咧就係偶像狂熱嘅，因為佢就唔係話博唔博彩，係啦。 哦，呢樣嘅偶像狂熱比經濟上嘅狂熱咧，佢嗰、那個即係如果按吸毒計啊，佢嗰個吸毒嘅毒性咧就更加大嘅因為佢利之所在咧，仲有一個實質上嘅嘢，佢嗰個可以虛無縹緲擴大咗無數倍嘅。咁呢樣嘢咧，我想揾機會，趁呢個機會嚟即係解釋一個現象，即係話宗教狂熱、宗教戰爭、兩伊戰爭。咁伊朗可以驅使數以千計嘅青少年做人肉炸彈，冇嘢嘅，佢就孭住成身炸藥珍珠偉大咁啊，衝去死噶啦。咁大家都解釋呢個係利益嘅驅使，因為咁快死咧，就即刻可以上天堂嘅。咁上咗天堂以後咧，所有嘅泉水都留住呢個蜜汁啊、奶啊，咁仲有70個處女等緊佢，哇！真係好唔得。咁呢 伊斯蘭教係 呢種狂熱咧，係大家耳熟能詳嘅，但係大家唔知道呢種狂熱係去吹離之外。仲有一個被害，個害喺邊度咧？督戰隊，即係綁好炸藥以後，你去衝，咁啲青少年狂熱緊，或者仲忽緊，咁去衝，但係幾千人前仆後繼，前面死咗喎，血淋淋嘅，即係不但肝腦塗地，可能屍骨無存，佢嗰種。即系宗教狂热咧，会醒嘅。即系人系即系痛啊嘛，烧啊嘛，要走噶嘛。但系乜嘢催使佢哋一波一波，一日一日咁样继续去咧？督战队呢样嘢系好少人去知道嘅，又好少人去接受嘅。事实上系咁啊，有一个私人场合啦。大家呢個酒閒意之際，講嘢就可以好隨便啦，即係都係 friend。咁有位九人軍嘅將領，講緊將領，咁大家傾起，我就趁機提咗呢個問題啦。我話喂，督戰隊呢樣嘢咧，真係係嗰啲比較落後嘅國家軍隊，先至有嘅喎，咁，个将军话：个个都有，个个都有，即系咁我先至即系醒。哦，原来解放军都有督战队，咁去查资料。哦，原来有啲咁嘅资料啊。当然你如果话政治不正确，咁就唔拗啦。就只系讲佢都认可有呢件事。即系所有嘅战争。督戰隊呢樣嘢係好現實咁存在嘅，即係而家軍令如山，嗌你衝，你明知死噶啦，你唔衝，即係好似日本仔喺呢個咩硫磺島啊咁諸如此類，最後去，即係啲將軍帶住去向美軍嗰啲陣地衝鋒，明知嗰啲機槍係咁掃係咁死，佢都全部死曬，點解咧？後邊有督戰隊，即係你 唔就不翻轉頭。 可能仲是烈士，可能你仲会杀敌一两个。如果你不冲咧，你就变成呢个逃兵，甚至变成叛徒咁死，就死得好丑。咁呢样嘢就是一个利一个害咧，有时个害嘅力量更大。即系等于文革嗰阵时候，大家咧，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点解嗌到停唔到落嚟咧？因为前三下可能都大家系几激昂嘅，嗌咗几分钟以后都攰啦。咁即系，但系边个敢停止落嚟咧？环顾四周， 即係嗰個停落嚟嗰個佢有恐懼嘅喎，係嘛？即係我千祈唔好做最衰仔嗰個啊！所以呢種就係唔係一種崇高嘅理想或者係意願驅使啦，而係嗰個害怕係啦。 嗯嗯， 馬生講開呢個宗教狂熱咧，我突然間諗起，一睇到呢個題目嘅時候，我諗起大約十幾廿年前有一套電影叫做《狂熱分子》，香港我唔知有冇上，我當時喺美國嘅，叫《The Believer》。 講咩？ 咁就阿 Ryan Gosling，Ryan Gosling 咧就係呢個係好靚仔，《星星夢旅人》早幾年奧斯卡提名最佳嘅歌舞片個男主角嘅第一部電影，咁就係一套 好細個 嗰時，佢十幾歲嘅啫。咁Ryan Gosling 喺一套電影裏邊咧，就係扮演一個好正常嘅一個中學高中生喺美國，但係無端端咧，佢就識咗一班狂熱分子啊！嗰班狂熱分子咧係一啲甚至係納粹黨嚟嘅，美國嘅納粹黨仍然有㗎，美國 政治狂熱 嘅人嚟嘅，咁大家知啦，即係納粹黨後來佢亦都有加入啲 KKK 三 K 黨添嘅，咁就開始從事一啲非法行為，就甚至去到後期咧。就變咗 殺人放火、 綁架、殺人，係咩咧？針對猶太人，變咗一個反猶太嘅一個組織。咁佢就加咗入去。咁成件事咧最驚心，令到我最印象深咧就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其實成件事真事發生咩咧？就係呢一個男仔咧，最後係自殺死嘅。點解咧？佢本身就係猶太人。佢去做一個反猶太嘅行為。殺一啲其他嘅猶太人， 好怪， 好奇怪。但其實佢本身係一個猶太人嚟嘅。咁最後係記者公布咗佢身份之後，佢自殺。咁呢件喺美國好轟動嘅當年。但我想講咩咧？就係其實佢好狂熱，但係其實喺內心咧係掙扎得好緊要。究竟發生緊咩事？佢自己都好大疑。 都冇時間諗啊！我覺得一啲狂熱分子咧，佢好難褪後幾步去反思佢自己做嗰啲係咩嘅。 唔係狂熱唔可能好持久嘅，佢必然有一個冷靜期嘅。你即係癲夠咗，你都要瞓覺噶嘛？你幾日幾夜唔瞓啫，最多。咁你瞓嗰陣時唔係狂熱噶嘛？發噩夢咩？ 不過頭先阿陳澤敏你談到呢個反猶太咧。事實上，猶太人咧，真係唔知係咪真係聖經舊約聖經講咧，佢哋一生都係一個流浪啊、災流曬啊、流曬嘅災難裏邊咧。咁咧就佢哋真係成為好多所謂極端或者係甚至恐怖嘅活動嘅對象啊， 基心對象 係啊，或者係狂熱 啊。我睇咗一種解釋喎，即係反猶咧。文傑話：你話齋萬物皆有理由，佢真係嘅。就拿破崙戰爭。挖鐵路，咁呢段歷史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啦。就話挖鐵路嗰陣時咧，其實威靈頓打贏咧係好偶然嘅，大家都知啦嚇。咁所以戰場嗰個瞬息萬變咧，反映喺呢個交易所裏邊，倫敦同巴黎嘅交易所咧，就大家都即係平息以待，去到底呢一仗邊個贏？咁啊買贏買輸啊嘛。咁就話咧。猶太人由於佢嘅呢個信息網絡啊，世界第一嘅，佢係第一時間掌握咗。哦，原來呢個戰場逆變啦！拿破崙最後一擊咧，係俾呢個突如其嚟嘅普魯士援軍打碎咗啦。咁即刻佢就知道勝負已定啦。佢即刻就喺倫敦嗰個股市度。拋售呢個英國債券，即係大家都認為佢信息最準，咁就誤認為英軍敗咗啦。大家拋，拋到最底嗰陣時咧，其實佢喺度猛咁吸，吸到戰後咧，佢係掌握咗英國大部分嘅國債券。喂，咁。如夢方醒之後蝕底嗰啲油，你話佢點解唔反油咧？你知道市場嘅呢個動向，你以此牟利咧係應份嘅。所有生意佬都牟利，但係你咁蠱惑，你咁揾人笨，一下佢身家翻20倍。即係英國個國庫俾佢攣住咁滯。即係呢啲故事咧，其實。由於猶太人嘅2000年嘅聰明咧，係不斷上演緊嘅，咁啲反猶嘅人咧，你話係咪有好大條道理咧？ 其實反右當然即係所謂 anti-Semitism 啦，即係個背景咧就好多好多原因。 好複雜。 咁啊，頭先阿馬生講嘅經濟上面其實都有一個原因，好多人都係咁講。 好重要啊！ 好重要一個原因啦。另外即係當然喺宗教方面就係譬如天主教、基督教就係話佢哋殺咗耶穌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原因啦。咁啊佢哋經濟掠奪啦，而家甚至有啲理論咧就話而家其實全球經濟背後仍然係猶太人控制緊，即係好多呢一啲傳聞嘅。咁我又知多少少，因為我同猶太人打工打咗十幾年嘅，其實咁、所以我對猶太人嘅生活習俗都有啲認識。 你可以打十幾年，其實你好欣賞啲老細嘅喎。 佢哋我只可以咁講啦，佢哋經濟上面真係好犀利，因為人工咧佢唔會俾多一毫子我咯，市場係幾多佢唔會俾多一毫子我。 佢俾學習嘅機會你。 係啊。 嗱佢哋其實咁巧咧，而家係佢哋嘅光明節啊。即係 Hanukkah， 咁佢哋光明節咧係八日嘅，咁今日咧去到第八日，好似聽日就完噶啦。咁佢哋咧有支九支蠟燭嘅台嘅，咁每一日咧就點一支嘅，咁啊去到最尾第九日咧就點曬啦。咁猶太教其實係好低調嘅本來，咁但係咧就因為咧。光明節咧，佢就興將呢啲蠟燭咧擺喺佢嘅窗台度嘅，咁、所以夜晚你就會好靚噶啦，見到咧即係猶太以色列咧就好多啲咁嘅蠟燭擺出嚟、但係因為當年咧反猶太主義咁犀利， 啲人咪掟玻璃 咯，人哋就知道你係猶太人咯，你話咗俾我聽係猶太人。咁但係其實講翻反猶太 anti-Semitism， 其實好奇怪，即係我自己作為客觀咁去諗我同意剛才馬生說，或者沒有莫名其妙的愛，亦都沒有莫名其妙的 恨。 但這個真的我有少少覺得是挺莫名其妙。他不單止是反猶太的傳統啦，佢人啦，宗教啦，其實所有佢嘅習俗都係反對嘅。咁而係唔單止一個民族，好多民族都好對抗猶太人嘅，甚至美國其實喺二戰大戰初期咧，其實都唔歡迎猶太人嘅。咁、所以咧，我都幾同情啦，我用同情呢兩個字咧，對猶太人。 但係真係好奇嘅呢、這個民族啦。咁喺舊約聖經咧就話佢係上帝嘅選民啦。咁但係佢又唔聽話啦。咁啊，於是又要喺曠野度流曬40年啦。咁咧呢啲咧都好似沒完沒了啊嚇。咁但係咧嗱，我又想講一樣，所謂佢哋嘅固執，即係狂熱。你話狂熱一件事，宗教有佢一定嘅傳統同埋固執性嚇，即係儀式其實係相應於佢嘅信仰嘅。咁就算你叫開放啲，譬如新教後來開放一啲咧，都唔係。佢唔係隨便到去要放棄某一啲嘅所謂 doctrines 啦嚇，咁唔係教條，而係話嘅嗰個教義嘅儀式啦，因為佢係符號化噶嘛嚇。咁咁如果你話嗰啲就係叫宗教狂熱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多，唔係好多宗教冇呢個狂熱噶喎。 啊，呢、這個真係可能下一節要講多少少就係、是。 你信宗教，如果信得比較誠嘅話咧，你會陷入一種起碼你個人嘅狂熱當中。 係 啊。 你冥思冥想嗰陣時候，或者你會覺得你係接近咗神噶啦。 係啊，係啊。 唔出奇噶，因為你信啊嘛。 係啊。 而且你冥想嗰陣時候，個精神係其實好集中同好恍惚嘅情況。 冇錯，冇錯。 一陣翻嚟咧，我想講一下呢個邪教添。 好啊，好啊。 Culture 變成呢、這、一個啦，宗教變邪教。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马龙、苏炳添等六名国家队奥运代表团成员早上到理工大学出席交流会。乒乓冠军马龙表示，在金牌和冠军之外，20多年的运动生涯中，乒乓球教识他最多的是怎样面对输赢，但仍然有失败后重新来过的勇气，绝境不放弃的信念。马龙说，害怕失败，但更想赢得胜利，正是带着这份信念。 虽然已经32岁，但是再次站在东京奥运赛场，并收获两块金牌。他解释，在比赛结束之后向所有人比心，亦是送给在伤病艰难时刻都没有放弃的自己。对于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邀请退役后到理大读书，马龙以未来学长学者们称呼现场的学生。特区政府和中联办昨日合办国家宪法日网上座谈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没有宪法的授权就没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亦没有香港特区的成立，正确认识和了解宪法更有利于全面准确认识香港的宪制秩序和一国两制的原则。陈茂波说，从宪法的角度看，拥护特区的宪制秩序就必须尊重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则特区亦无从存在。他指出，从订立香港国安法到完善选举制度都是根据宪法规定进行，在关键时刻让香港局势迅速由乱转治，并开启由治及兴的新里程。宪法和基本法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回应有批评指他建议市民购买公共年金只为高收入人士着想，他新一篇网志说，在2015年至2016年间提交给政府有关倡议成立公共年金的文件，重点都是如何协助低收入至中收入人士退休生活，完全没有提及高收入人士。而香港年金公司在2018年推出年金计划时，入门是50,000元，上限100,000，目标群组明显是低收入的退休人士，之后再将上限提升至300,000。罗志光又话，截至今年9月底，共有4065人领取长者生活津贴，同时有购买公共年金。当中20%多人是单身人士，超过40%是夫妇个案，过半数人的年金本金是30,000以下，20%人的本金是100,000或以下。印尼爪哇岛东部的塞梅鲁火山爆发，当地传媒引述减灾部门发言人说，增至13人死亡，其中2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救援人员救出10名被困在火山附近一个采砂工地的工人。当地官员早前说几十人被烧伤送院。电视台片段显示火山烟雾不断翻滚至高空，村民在恐慌中奔跑逃走，面上布满混有灰尘的雨水。火山昨天下午剧烈爆发，喷出的火山灰不断向东南方飘散，覆盖火山东南坡上多条乡村，几百人紧急疏散，用岩舟流到最远流到火山口500米至800米外。塞梅鲁火山海拔3676公里，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同知名登山景区，亦是印尼大约130座活火山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在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学园街，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码头角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对开，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翻一段龙尾去到碧街。 有个维修工程，提大家就喺龙翔道，就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啦，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同埋龙翔道阎王处咧，部分嘅中线同快线而家系封闭噶，一带车多，经过敬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功能界别，分别是法律界和科技创新界。两个界别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法律界有两位候选人 ,B1 林新强，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法律界的候选人林新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事法律服务超过30年。这个是我毕生的事业。我的政纲有4点。第一，守护普通法和现有的司法制度。第二，拓展市场，协助法律界增加业务商机。第三，解决其他与法律有关的民生问题。第四，担当桥梁，落实一国两制，促进两地民众和谐共融。多谢。 B 二陈晓峰，无申报政治联系。 各位市民，各位法律界的选民，大家好，我是香港法律信徒陈晓峰。法治、人权和民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法律界最大的诉求就是不变，一国两制不变，普通法传统不变，司法独立不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变。如果我是可以当选，我必定会以最谦卑和最勤力的态度服务好法律界，服务好香港市民。多谢。 科技创新界有两位候选人 ,Set 一吴慈力，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科技创新界候选人吴慈力博士。聆听业界意见以及自己多年前线工作经验，我提出四大政纲方向。一，松绑政策，培养科创人才。二，发挥香港所长，培育科创企业。三，促进科研产品运用，提升生产效率。四，督促政府营造良好科创生态系统。 Set 二，邱达根，无申报政治联系。 各位科创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邱达根。过去20年来，我一直参与创新业界的发展。我是一位创业者，一位投资者，一位政策监察者。我经历过业界的高低起跌，今日社会大众对创新科技高度关注，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我参选的口号是变革、转化、融合。我会用专业、敢言的态度，团结业界各方面的力量，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多谢。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旅游界、渔农界和金融服务界。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100分的题目，大麻到底是不是毒品呢？ A 是， B 不是。 有没得问下现场观众或者打电话问朋友的？ 不用问人啦，是吧？大麻当然是毒品啦，大麻是受管制的危险药物，会令到人上瘾，还会对身体造成很多伤害的。 禁毒处提提你，大麻是毒品，想都不要想。想知道大麻会怎样害人，记得留意精灵一点啦。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听个电话先。许生早晨。 Hey, 早晨你好。 早晨。 多谢大家又提出咁好嘅问题。我最近发现一个嘅系无形嘅信仰，系手机狂热教。大家揸手机咧就影响到好大，系不知不觉不自觉嘅。 嗯。 你坐地铁嘅时间，发觉全个车厢我数过啦，系冇一个人唔揸手机喺度睇紧做紧嘢。 嗯。 咁以示嗰个嘅空间啊，系无形中咧系扩阔咗。咁即系影响到经济嘅，因为车厢如果能够坐，我举例坐五十人都好啦。咁但系咁咧揸住手机啫，已经冚唪唥减少个 space 大概去到四廿零人啦，或者系三十零人啦咁啊嘛。咁第二个健康咧，我发觉年轻嗰族咧系开始好多时候近视啊、散光啊等等。咁甚至乎 B B 咧，俾咗手机佢做埋 baby sitter， 系嘛唔使睇。咁人际关系咧就会隔绝啊。食饭嘅时候个个揸手机。系咪唔使沟通嘅？个个都打手机，系咪翻工嘅时间静静机睇手机，咁影响咗个工作嘅情况。交通安全，我曾经见过一个司机，就的士司机添啊，架车我行个拍，我见到佢喺度打紧手机游戏，会成瘾啊等等。嗱呢个咁嘅信仰咧，我觉得值得大家提出嚟啊，用啲方法去禁止啦，系咪？你系将整个嘅节拍系减低咗嘅。个揸手机行嘅路啊，坐嘅电梯啊等等咧，值得大家去喺呢方面留意嘅情况。 好啊，多谢你意见。 好，非常好。 手机呢样嘢咧，即系人类科技每一次进步咧，都系其他一次退步，一定噶。即系人嘅时间就系咁多，佢精力就咁多，做得呢样唔做得嗰样。咁如果即系好多人试下一日即系删咗个手机佢咧点？ 啊，系啊！嗱，而家咧有啲咧就话叫你去冥想嘅嗰啲活动咧，就系讲到明，你一入嚟咧交手机 lock 咗佢，七日唔可以用，系啦，同埋可以就唔好同人交谈。啊，呢啲啊真系一个好大挑战。 有些 resort 我記得在泰國都有的，你去啲小島度游水咧，第一件事 reception 唔該你交低手機，你去到沙灘度唔好再用手機啦，真係係度假嘅，咁有嘅，即係有啲地方有咁嘅做法，但係香港人得唔得咧？我自己都唔得， 唔係好悲，唔係好樂觀。 係你有啲場合佢根本就隔絕咗你，你入咗去個手機已經冇用噶啦，咁就更加安全，即係又係督戰隊啦。咁啊有一个嘢我想解释，即系关于狂热啊，个狂热咧有时系持续嘅，即系一种狂热冇咗以后咧，另一种就 会出现去取代佢。 咁阿文教授头先讲紧，即系打到四人帮嗰阵时，一下全部即系大脑空白晒。但系呢啲咧，当时大部分人咧，佢唔会或者唔敢将四人帮同毛泽东联系埋一齐。咁就算系我都七八年，我哋系七七级读大学，其实七八年先至读嘅。咁去到嗰阵时咧，仲系毛泽东系至高无上嘅。嗰个凡事嘅个意识啊，系好深入个脑，要好耐先能够摆脱嗰种洗脑。就頭先我舉嗰個例子，梁秀銘，大家有一個誤會，因為佢喺晚年啊，即係就快走嗰幾年咧，即係九十歲以上咧，係有一次採訪佢談過1953年同毛澤東即係當面拗嘅嗰個情況，就話佢係已經係後悔啊，係即係。觉得自己做错咗咁，其实呢个唔系真实嘅。真实嘅咧系到1978年二月嗰阵时开政协会议，系讨论紧对文化大革命嘅评价，甚至系对毛泽东嘅评价。嗰阵时争得好激烈啊！喺嗰阵时，梁秀铭就提出嚟，就系文化革命一定要全盘否定。后尾邓小平讲啊嘛，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啊嘛，其实系呢个意思。第二个咧，毛泽东系要负主要责任，你唔好卸责俾其他，卸责俾老婆啊、秘书啊、其他下属都卸唔到。 系 当时就受到围攻，即系当时大家嘅人咧，仲系喺嗰个狂热当中，就话毛泽东唔喐得嘅。你梁秀铭就系反动派，点解咧？ 即係嗰陣時啱啱出版咗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即係毛選五卷裏面咧有一篇文章從頭到尾就係講呢件事嘅， 嗯， 就係講梁秀銘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惡毒反黨同埋反毛主席， 嗯。 佢無選五卷仲喺度，你仲喺度跳，係， 嗯， 嘛？即係你已經係歷史反革命啦，而家仲加個現行反革命。 嗯， 但係梁秀銘嗰陣時咧，就唔同毛澤東嗰陣時啦，就有佢發言嘅空間，嗯，即係佢將佢嘅觀點講清楚曬。啊，佢話文化革命咧唔單止係呢十年，係毛主席幾十年嚟都係搞人治。 嗯， 因為他的級別咧，應該可以知道四十年代末國共決戰嗰陣時咧，中共係中央係有文件嘅，毛澤東有一票決定權，唔係一票否決權。一票否決權咧，最多就話嗱，你哋全部都同意，我唔同意，咁就通過唔到， 嗯。 一票決定權咧，就係你哋講嘅全部唔算數，我一言九鼎。 嗯， 所以林彪話一句定一萬句，嗰，那個係事實嚟嘅。咁多年共產黨就係咁噶嘛，嗯，啊，咁所以佢話文革又好，以前好多即係餓死幾多千萬人都好，最大嘅原因係人治。佢話共產黨而家一定要改呢樣嘢，即使你有五四年、七五年兩部憲法咧，都係假嘅，冇執行過。憲法非常好，你攞去國際上面同人哋啲憲法比咧，一啲都唔差。民主自由大大的有問題，你不執行嘛？點解咧？因為你人治啊嘛，即係憲法不是最大，最大是佢，即係佢隨時講一句憲法就要改。咁佢話呢個就佢係堅持呢點。當時所有呢個在場嘅開會嘅全國政協委員咧，就一哄而上去批佢，係有一個人唔批。就是，國民黨嗰個死硬嘅將軍叫王維， 嗯， 即係佢係喺監獄裏邊唔認錯嘅，從頭到尾唔認錯嘅。人哋幾次特赦嗰陣時揾佢傾，啊，喂，王生認錯啦，一句啫嘛，即刻就放，唔認冇錯， 嗯， 啊，你說服唔到我，所以佢係最後一個放嘅。咁， 嗯， 都好，即係俾佢做政協委員。咁， 嗯嗯， 當時就，個即係領導人咧，就同佢傾。喂，而家大家都批緊梁秀銘喎， 嗯， 你冇出過聲嘅咁，唔， 嗯， 出聲，一直到最後，喂，唔得啦，我哋呢個會開完噶啦，即係留你一個咧，我哋唔好交代，俾少少面啦嚇，即係嗰個，即係佢都要向政協都要向上交代。當時政協主席係鄧小平， 嗯， 咁，啊，王維話：嗱，好啦，你話嘅咋嚇？即係你逼我講嘅咋，我講真話，但係你一定要一字不改同我報上去。呢個王維講嘅，你唔好到時就話啊，王維都批咗梁秀銘啦咁，即係呢個唔係我本意。 嗯， 我點解一直唔出聲？我認為佢講得啱啊嘛。 嗯， 啊，即係王維就話，就係呢一樣人治。如果共產黨想昌盛嘅話咧，一定要改咗呢樣嘢。啊，起碼你即係個憲法你點樣係你立嘅，你都要立嗰度出嚟，然後大家按照本本辦事啊嘛。所以呢個事實啊，呢一段歷史講明梁秀銘冇認輸，啊，即使佢喺呢個客氣啊，或者係面子上邊啊，就話唉，我都唔啱嚇，我唔應該喺大會上同佢頂，因為咁樣佢落唔到台啊嘛。佢唔通佢認錯啊？冇可能噶嘛， 嗯， 啊，佢系讲佢表达嘅形式，可能即系唔够理智， 嗯， 但系佢冇话我讲嘅系错，而你讲嘅系对嘅，所以呢条咧，嗰个狂热咧，你点样从根源上将嗰啲唔正确嘅狂热搣咗咧，就要追到根源， 嗯。同意嘅完全。嗱，頭先阿陳澤銘咧就話咧，都要講一講咧，用一個例子講狂熱咧，就係呢個cult， 邪教。 嗯， 好啊。 咁啊，邪教當然喺西方國家 又係人定嘅喎， 係啦，呢個就 佢唔認嘅喎， 呢個就係個難處啊！即係嗱，譬如喺美國其實都發生過好多次一啲所謂 cult 嘅事件，喺Texas Waco， 如果大家記得十幾年前喺德薩斯州，咁佢哋真係有唔少嘅聚眾到好多，特別係年輕人，咁。最大問題，第一嗱，美國好自由嘅國家啦，呢一個思想自由啦，宗教自由啦，咁國際人權公約亦都保障到宗教自由嘅。最大問題就係點樣去定義一個邪教？係 啦， 咁美國曾經嘗試過立法嘅，咁香港其實都討論過㗎，香港討論過要立邪教法嘅，咁佢諗下點定義邪教咧？咁咧當時討論過就話一啲 non-mainstream。 非 主流宗教，我咁就死啦。 嗯、 非主流 好多噶， 咁你首先要定边个叫主流？ 冇错啦，咁你定 乜嘢你系主流？ 咁你令到你禁止佢成为主流噶喎？ 系咯，咁所以嗱，咁所以结果咧，其实就美国都冇正式立到呢一个邪教法，但系法国就做到喎。法国真系立到有一条邪教法噶。咁、当然法国亦都有好多次嘅邪教嘅袭击，令到好多民众受伤啦。咁佢发明咗一个定义嘅。就是當然佢要違法啦。第二咧就是一個叫 mental manipulation、就是話思想的操控。如果嗰個組織係思想操控你的話而導致你犯法咧，你就係一個邪教嘅組織。 嗱，呢個又係難拗嘅喎。嗱，我哋喺教會學校長大咁樣，咁係咪叫操控我咧？嗱，譬如我朝頭早去祈禱， 唔係陳振講得好清楚啊嘛，操控唔係問題，操控而犯法先就係問題啊嘛。你如果想告呢個宗教係邪嘅話，你要有好多個案證明呢個宗教嘅呢個操控下犯咗好多法。 係。 佢最終就係一個法治， 都 係 以嗰個法律嗱，譬如你話即係性侵，譬如咁先算啦嚇。 咁而家就唔係話冇辦法對付到邪教嘅，當然，因為佢仍如果佢犯法嘅話，佢就犯法啦，係咪？即係你仍然用其他法例去捉佢嘅。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困擾咗歐洲都好多年。其實屢屢都有呢啲事發生，好似最近都啱啱上個禮拜都有一啲咁嘅邪教組織，因為受到洗腦啦嚇。而觸發咗一啲槍支嘅嗱，咁講開槍又好有趣嘅，即係美國點解咁難去禁止呢個宗教自由？因為佢個第一修正案講嘅憲法嘅第一修正案咧，係保障咗呢個宗教自由。而修正案的第二條、第二修正案就是保障了槍械自由、 啊、 所以其實槍械在美國呢也都好像一個宗教狂熱一樣的即擁有槍械呢喂是跟我的命一樣的你不讓我用槍有沒有搞錯憲法第一保障第二我覺得這個是與生俱來的自由你怎麼可能這樣即是那個狂熱程度呢其實跟宗教無異 是啊這個爭拗呢還厲害、啊、即一路由立國到現在呢對於槍械的管制咧都好難成功。嗱，啱啱發生的槍校園槍擊事件啦，應該係維斯康辛 係啊， 誒就而家要告佢父母啊，因為佢父母咧特登係買支槍咧就俾佢做禮物，然後咧就擺喺嗰個櫥窗度係唔鎖。咁其實都睇到呢個細路仔咧係有啲問題，因為佢畫嘅畫或者講嘅咧都有槍殺嘅動機。 仲有一個重點咧就係、是當時嗰個細路仔未成年啦嚇，攞咗呢一支半自動導槍嘅時候咧，錄咗視頻㗎。係 啊， 呢個係一個最好嘅禮物啊，我要用啦。 係啊， 咁多種種跡象顯示咧，個父母都冇做任何嘢。 冇錯。 所以咧就而家告佢哋係誤殺 manslaughter， 佢哋係唔係一級謀殺，但係 manslaughter。咁但係呢樣嘢就翻返頭先個核心啦。如果你問一個美國人咧。槍械對佢嚟講係一個宗教嚟 嘅、啊， 你攞走我支槍，等於攞走我條命 啊！係啊，係啊，係、啊。 講緊呢個體育狂熱咧，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喺西方國家佢哋對體育係差唔多係宗教嘅。 嗯。 啊，佢中意邊個隊？如果你同佢拗嘅咧，即係打交係最輕嘅。 係真係慘， 打交係最輕嘅。咁我係咩時候咧？1975年喺叫全國第三次。運動會三屆全運會， 嗰 陣時啱喺北京，而且仲啱好有兩張呢個足球決賽嘅票。 嗯， 當時係遼寧對廣東。 嗯， 去到嗰個可以坐60,000人嘅球場咧，其實係坐咗80,000人。 嗯， 先至發現有好多廣東人。點解咧？滿場都係廣東粗口。 嗯啊都幾震撼嘅，幾萬人一齊講粗口， 係啊，冇錯，唔使夾。 呢種狂熱咧，係 當時感覺唔到，因為個賽程係非常之白熱化，一比一，一比一打加時啦，即係打加時都要停停噶，俾佢唞唞噶，就係嗰陣時咧就宣布改咗賽制，冇冠軍，雙冠軍，散會 咁犀利， 係啊？點解咧？因為嗰次全運會，大家知道1975年，即係文化革命，而且嗰陣時周恩來已經病到就快死啦，鄧小平咧又傾翻案風，就快倒啦。咁啊，毛澤東亦都離死不遠啦。當時其實個國家又好窮，嗰、那個全運會辦得係好好，即係好勉強嘅。但係都要啊，政治上面。咁嗰次全運會咧，最大嗰個坐喺度係鄧小平。仲有啲外賓，但係佢個編排咧係先閉幕式，怪唔怪啊？先閉幕式，然後先至足球決賽。咁你仲要加時喂，大佬肚餓啊嘛，老人家。算啦，唔好打啦。雙冠軍真係破天荒，從來都冇邊有雙冠軍嘅。但係嗰陣時廣東好犀利，廣東嗰陣時全運會金牌第一，38塊金牌。第二北京咧都落后佢好多，第三咧就解放军落后佢十几块金牌。广东嗰阵时特别系足球，其实系当系广东嘅省球。 省球 啊， 后来容志恒啊嗰啲都系。 当时容志恒打紧， 仲打紧系嘛？ 打紧，仲有一个香港人耳熟能详嘅道志仁。 道志仁 阿 B 系。 咁我哋好拜佢噶，咁大家即系凡系攻紧嗰阵时又靴，防紧嗰阵时又靴，打完以后话哦冇得打加时噶啦，又靴，咁 上地 散啦，冇办法啦，散啦，啲人咪掟垃圾啊，踢垃圾桶啊，出到嚟喺停车场停单车啊，讲清楚喺停车场攞车嗰阵时，仲系广东粗口。但是突然發現失聲， 嗌得太犀利， 唔係完全講唔到嘢。哇！嗰種狂熱，即係體育狂熱咧，嗰、那個就是、主要係80,000人一齊、大家一齊癲，嗰種渲染， 係啊， 全場冇人坐嘅，全部企起身，你邊要坐？坐你？你咪好戇居， 阿馬生又令我諗起一次，因為我自己都係足球狂熱分子，我係利物浦用大氣嚟講埋都唔緊。咁有一次嘅傻傻更更走咗去利物浦主場睇波，買咗張黃牛飛啊，唔應該講添，買咗張黃牛飛，咁巧佢擺咗我落去韋斯霞，即係作客嗰班人度。我成場係唔敢喐啊！即係咁，我即係問點解你咁狂熱咧？我只係對方啫，你唔係想殺咗我係嘛？ 想啊！咁啊，星期一咧要講講高州温州嘅高鐵撞車事故10年仔。咁啊，由呢個馬鼎盛、馬恩慈同余信講啊，睇下仲有冇一分鐘聽下歌啦。別再回頭。 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只是我逼着你故作沉默，像是梦。